出行，全程爱听 S Radio 联播网，私家车99.9，只给听觉最美享受。 S Radio。 是我为爱逃亡最在异乡， 莫非天不是人之宽，幸福由身边流传，心好乱， 谁把梦锁上。 有人为情伤，难免失去主张，渐渐觉得有点沧桑，谁才是今生盼望，不曾去想象。有人为情忙，世事终究无常，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，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，早就对命运投降，别让情两难， 别把梦锁上。 为你逐风浪，不管多忙或多伤，让情两难， 别把梦锁上。 我愿为你逐风浪，不管多忙或多伤，别让情两难， 别把梦锁上。

见证天长地久。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

风卷起心的情冷，吹去多年情分，只剩我一人。 两朵孤单的魂，灰心的眼神，哦哦，你我的哭泣是如此温和，感情的沦落人，像你在这伤感的城。